在浴缸用水把自己浇醒，像变的河水一样无情又透明，我咬着嘴唇喊不出声音，眼前烟雾沸腾，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气息。而那些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，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。 而做过的梦， 只要你有爱，打开你的门，蓝蓝 价房。